京时间的晚上8: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月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不仅啊通过我们传统的声音的方式，也就是刚刚大佐说到的哈 FM98.2AM927 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也是更加的推荐各位拿起手机通过视频的方式来一起互动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第一个方式了，就是我手中拿的这个牌子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这个关键词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里面有一个直播间的按钮就可以找到我们。当然了还有更多的方式，比如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互动。 对啊，各位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在手机客户端啊来观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啊，这个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嘉宾小姐姐长得到底有多么的好看啊，也可以看看电台声音背后的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工作的状态。今天呢是5月20号，哎， 对啊，昨天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预告了一下哈， 对， 今天的节目会非常的精彩，而且呢可能还会存在一些 坑， 对，有坑，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埋完之后啊，不是一起来提， 一起来挖 来挖，对，你看我光想着解决这个坑了， 光想着怎么填坑，你不想着怎么挖坑。 主要是今天这两位小姐姐特别的美丽嘛，然后就是想多照顾一下哈。那大佐你就多努力挖， 我尽量吧，毕竟是小姐姐，我多挖坑也不好意思。 对。 对啊，还是要推荐各位啊，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今天是5月20号啊，周日的晚上，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继续来做首诗歌者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应该迎来了第8位首诗歌者了， 第8期了。 对，如果各位一直有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呢，应该知道啊，这个作为首师大的同学们，然后参加到了这个比赛当中，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啊。在从这个海选到复赛，到最后的还要变成一场音乐晚会的形式展现在全校，还有，好像我。据我了解还有优酷的直播在上面，对，到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啊，对于这些同学们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了。今天呢我们也是迎来了我们的首诗歌者的第8位参赛选手。接下来呢让我们先认识一下这两位非常可爱的小姐姐。首先呢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力经纪人王天怡，来天怡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活力调频主播王天怡，今天也是作为我们首诗歌者经纪人的身份来到我们98北京青年广播，非常荣幸，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们的歌手王维一。 欢迎。哇，声音好好听哎。 对啊，我觉得同行来了就是不一样哈，这一下 有没有感到心理压力？ 对，有的。 强行得说有。 不，真的是很好听的声音，很悦耳动听的啊。同时呢还帮我们引出来了今天的嘉宾。 哎，今天呢我们的首诗歌者啊，这个取的名字叫做凤鸣医生啊，凤鸣医生，一会儿我们可以聊聊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啊。首诗歌者王维一，欢迎维一。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首师大的王维一啊，今天能到这边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荣幸。 哇，好酷。 我也感觉到了，我就说这一个经纪人然后一个歌手哈，两个人应该性格差别挺大的。 我觉得性格差应该挺大的。 对，那就更期待了，今天这节目应该会能玩出很多不一样的感觉。 对。那正常来说啊，接下来就应该到了我们的演唱环节了。其实在演唱之前我想先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叫做凤鸣一生然后王维一？ 我也很想知道，告诉我吧。 其实是这样，我第一次见到我歌手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小姐姐就浑身洋溢出一种非常霸气的那种感觉 啊， 然后就让我想到那种凤舞九天，就有 凤舞九天，好家伙， 对。然后当时我们就讨论这个歌手要取一个怎样的这个称号，然后后来大家也是集思广益吧，我们台里就给想了一个凤鸣一生，这个称号。 哇哦，这是大家就是对他的印象的一个集体概括。 对对对，因为我们一见到这个小姐姐觉得哇，唱功又好，然后人，然后整个台风是属于那种非常霸气的类型嘛，我们觉得非常配这个称号。 整个台风属于那种非常霸气的类型。 我已经感觉到了， 我觉得特别 气场很强。 对，气场很强啊。 对 对，但是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要知道是一个大型的音乐真人秀节目，而且我们的话筒是不带任何混响的，是可以检验一个歌手真正的实力的一个地方。有很多的歌手就是这个在录音间里边啊很厉害，但是来到节目里边之后呢就再也不会跟我们来了。 我还是很相信我的歌手的。 哇哦，看到了这份气场以及这份自信之后，我们来检验一下。 来拭目以待一下，看看今天的我们这位凤鸣一生的王维一小姐姐啊，这么酷，而且有那种自带强大气场的感觉，而且给我第一眼感觉就是那种很欧美范儿的风格。我猜测啊，是很欧美范儿的风格，虽然没听她开口唱过歌，但是大家一会儿期待一下，看看唯一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全新体验。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先声夺人的环节，有请我们的唯一带来我们的第一首歌曲。第一首歌就是一首英文歌。 英文歌，对，也是很好的。The Story 哦，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先声夺人开始啦。 谢谢。 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今天的首诗歌者王维的 Story， 原唱来自于 Norah Jones 啊。我真的没想到第一首歌居然能选一首爵士， 而且唱得很有味道，对，就很有自己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在今天比如说像这种的周末的午后或傍晚，然后拿着 还是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哎， 对，还是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或两个人都可以的，就是都可以享受这样一段 对 时光的这种歌曲。 我们说的只是表面上的，在这种环境当中，午后的时光或者是夜晚傍晚的时光，就像现在外面北京刚刚下过小雨，对，然后华灯初上，在一小酒吧里点点啤酒，哎呀，听着这歌， 或者拿一杯咖啡，然后慢慢的去享受。 撸个串也行， 也可以。 唯一有个问题啊，为什么会在第一首歌曲就给大家带来爵士风格的音乐？是之前对这方面的音乐特别喜欢，还是？ 本身对这个爵士乐就是很有兴趣。然后这首歌它歌如其名嘛，《The Story》就是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一种感觉，对。 那所以这首歌曲 The Story， 我要是刚刚因为完全是沉浸在歌声里面啊，这歌词只是简单的听那么一两句， 还真的是我也是就只是在那个悠扬的歌声声音里面去享受了，好像并没有特别的 对，但歌词大概上也应该写的是关于感情啊情感方面的这种 The Story 的这个故事吧， 他肯定走向还是往偏恋爱风的那一种类型， 感觉坑要来了。 我刚想提示一下，东此处有坑。 以后我们在这儿放一那个变声器，然后在这儿摁，叮咚，此处有坑。先问第一个八卦的问题，不是八卦的问题。 总之，第一个坑完了。 先问第一个坑，有男朋友吗？ 有过。 哦，有过。那大家就更应该打开手机来看一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啊。 这一波案例非常好，100分。 软广推荐的特别厉害。 是的，是的。 对，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挑战新歌声的嘉宾啊，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的王维一啊，这个唱歌非常的好听。第一首就给我们带来了一首非常惊艳的爵士乐的 Story， 原唱来自于Norah Jones。问问经纪人啊，王天怡。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因为我看到介绍里面写的是唯一应该是学姐吧。 对对对，其实学姐大我还挺多届的。 对。 那你们两个，因为我知道在首诗歌者的比赛当中，经纪人和歌手是互相选择的，那你们两个是通过哪种方式？是之前在学校就有打过照面，还是说之前就去听过学姐唱歌，还是通过什么方法认识的？ 可能之前因为我跟学姐差的实在有点多，就学姐在学校里特别这个唱歌的时候叱咤风云的时候，我还没有来，还没有上大学。然后我跟学姐之所以能组成这样一对组合，是因为我最开始我们也 是真爱吗？是责任吗？ 是什么呢？是爱吧，大概。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名字跟唯一学姐其实有点像，我叫王天怡，然后学姐叫王 唯一。 当时我一看就说，哎，这个那可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然后就因为这个就选了，这么草率吗？ 没有，但后来我们当时还拍了特别酷炫的这个定妆照 啊， 宣传照。我当时觉得哇，这个学姐太酷了，然后又名字跟我这么像，然后一定很有缘，然后我们就这样组成了一对。 哦，这看来是因为酷吸引到了我们的经纪人哈。 对对对对对。 哦，那我们的唯一呢？你对经纪人有什么样的初印象？ 初印象就是，首先你看一个人肯定是看他的 脸 表对吧，然后我看到他的妆容的时候我非常的喜欢，就感觉 怎么说 应该能聊到一块去，因为他也是比较偏欧美的那个范儿的。 我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在问天一问题的时候，他的那种表达方式特别像嘎嘎，或者是说那些比较开放的那些欧美类型歌手说话的感觉，就这样，对， 就说话那个风格， 对，他说话的 feel 是这样的。然后，唯一在旁边就是那种， 很淡淡的、很蓝调的那种感觉，在旁边 静静的听， 对，特别酷哇！这两个人的风格真的太有意思了， 而且还应和了刚刚我们的威一说到的哈，就是对我们经纪人的初印象啊，就感觉他妆容很欧美， 对， 嗯， 还有一个点是。我跟学姐，我们第一次在学校做直播的时候，我们俩同时戴了绿色的美瞳。 对， 哦， 对，然后当时我们俩就哎，好像有什么地方有点一样， 心有灵犀，然后 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 看了 很久，很默契，嗯， 互相确认过眼神是遇到 对 的人， 对， 确认过这绿色的美瞳遇到了对的人。 这就是缘分了， 嗯，对，这就是缘分啊，这个520甭管咱对谁表白，是对自己现在的人表白，还是对自己的朋友、亲朋好友、自己的父母表白都可以的啊。 是的， 对，同时呢也欢迎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啊，这个对你想表白的人在上面跟我们留言啊，也会帮助你们的，毕竟这个日子这么难得， 突然我们节目又多了一个功能哈，欢迎大家多多跟我们互动起来， 欢迎表白啊。 对， 刚这首歌曲 The Story 啊，第一首歌曲就惊艳四座了， 嗯， 来聊聊唯一吧，这个我看到他的这个简历啊，真的跟之前的这些手势歌者有点不大一样，之前的人一篇差不多一半是经纪人一半是歌手自己的介绍， 对， 但是今天的我们的介绍呢确实一半是经纪人，然后三篇是歌手自己的介绍， 对，我今天拿到的时候哇天， 吓我一跳，我以为打错了呢， 是的， 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简历多说明阅历很丰富， 啊， 聊的点很多， 对 对，所以首先先问第一个点吧，这个唯一是学习平面设计的，所以说是美术生， 对对对，是美术专业， 那是最开始本科的时候就是学习美术专业的吗？ 对， 对，一直学， 哦，哇，所以就是美术也是关于美的一种体验嘛，只不过是体现在画笔上，然后唱歌是通过声音的方式，你更喜欢哪一种？ 嗯，唱歌，因为唱歌表达的东西更自我，但是因为我学的是设计嘛，设计就可能要更服务大众一点。 嗯，有没有互相给过灵感？就比如说自己画着画着画，然后 突然唱起了歌， 有的有的， 突然发现，哎，我哪首歌好像可以怎么样一下哈？然后，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因为本身它这两个门类都是艺术嘛，它肯定是相通的。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我一个是学美术，但是同时我又很喜欢音乐，然后这两个东西可以互相相辅相成的去互相促进成长，我觉得很好。 嗯，有没有就是边唱歌边画画的？ 有过的，而且一般边唱边画画的比较好， 是吗？ 一般边唱边画画的比较好啊。 哦，那下次也可以边画边唱的也更入神， 哎。对，今天其实可以设定一个环节，让唯一坐在那儿画画，然后边画画边唱歌。 哎，到节目结束之后，哎，出现一个爱的画面， 哎，对，特别好看。 对。 对，然后作为平面设计的学生，然后之前是一直没有学习过专业的乐理知识，就是单纯的喜欢音乐。 对，就单纯喜欢唱歌。 那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的？ 从 就是你看啊，喜欢唱歌，可以说所有人都喜欢唱歌。你看这个天怡的这个简介里边也写，喜欢唱歌，仅限于经纪人水平。 嗯， 啊，我也喜欢唱歌，仅限于主持人不跑调的水平。 是的， 对，你看喜欢唱歌跟会唱歌，能唱好歌，它是完全两种概念的东西。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能开始驾驭得了这些歌曲？你比如说像 jazz， 比如说像蓝调这些音乐，它不是所有会唱歌的人都能驾驭得了的。 对，门槛比较高。 对， 就是当你，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一些标准吧，就是比如说得到一些大众的认可，或者得到一个比你阶段要高一点的一个人的认可的时候，就是我是到大学到这边来读大学之后，然后有就到一个酒吧里面去看演出，然后那个老板就是反正当时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去看演出，然后台上吉他手下来休息跟我们聊天，然后聊到我跟那个吉他手好像都喜欢同一个乐队， 哦， 我就上台即兴了一首歌，然后 就直接上台即兴了一首歌。 我也是撞了胆上去的， 嗯， 因为我没想那么多就上了，可能喝了点酒吧， 好家伙， 然后对，然后呢当时是得到那个酒吧老板的一个认可， 我也没有说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认可，但是他至少是迈了一步出去了、 嗯、 然后他就当场决定给我们办一场演出嘛，所以从那儿 是给你们是给乐队和 那个吉他手 啊，就是给你和吉他手， 对， 那当场在座的当场的乐队不会很尴尬吗？我特别想知道当时那个主唱的表情是什么样子的。 就还好了，还好他也比较惜才 哦， 对 哦， 他年龄比我大很多，所以、 哦、哇，这次一个勇敢的尝试，然后开启了自己人生当中另外的一条道路哈。 对， 就这样子，这样的尝试或者是经历，还真的不一定能够遇到，或者是敢跨出那一步哎。 嗯， 对，也是需要勇气的。 除了勇气之外，实力可见一般哈。像我的话，可能去那儿就被打击了。 也可能跟当天晚上喝那两瓶酒有关系 啊。总之是种种原因跟音乐有缘分。嗯， 对。哎，那当时是在那种 live house 还是在那种普通的酒吧？ 嗯，它算是一个小型 live house， 它不是，它也不能算酒吧，对，它其实也不怎么卖酒 啊、哦。 对， 那就是属于那种小型 live house 那种。那要是这么说的话，他那儿的驻唱应该很厉害啊。 嗯，对，他其实不是请驻唱，他其实都是办演出的那种形式。 哦， 对，就是不同的乐队， 不同的乐队去那儿办演出。 对，所以他其实他那个地方的门槛也不太低的。 嗯， 当时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因为年纪小。就是出生就不怕， 所以第一次刚来北京上大学，然后借了点酒劲儿，外加这个自己知道自己喜欢唱歌，就直接登上了台去跟吉他手演唱了那首歌曲。 对，是的， 好家伙， 厉害厉害， 这真的很棒。哎，那当时还记得演唱的是什么歌吗？ 演唱的是 I'll Be Your Mirror， 是那个地下丝绒乐队的一首歌、 哦、 一个摇滚乐队的歌。 然后第一首歌还演唱了一首摇滚乐。 没有没有，不要听到摇滚就害怕了，它其实是很温和，很温和的一首歌，就吉他伴奏的， 也是属于那种英式摇滚类似。 嗯，美式， 美式摇滚。 对， 哇，那还是很燥的呀。 对，有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今天唯一可能还是收着呢，应该还是马上在下半段，我们期待你更多的释放哈。 对，而且我看今天选的歌基本上都是那些稍稍情绪会荡一点的那种歌曲，没有太多的那种 就特别霸气然后特别嗨的那种。 对， 所以今天选的歌是不是经纪人选的？ 经纪人表示这个锅背不背 呢？经纪人表示这个锅不背， 要背吗？对，总之我觉得是很霸气，然后同时很 real 的这样的一个女生，然后很执着的去追逐，并且很有勇气。 嗯，对， 对， 确实是这样。你想想、我觉得一般的歌手，或者是说喜欢音乐，或者是说那些会唱歌的人都不见得能直接在 live house 里面上去，就 还是一个 抢过麦克风，然后直接来一首摇滚，这不大可能，我觉得。或者就像是那种有点类似于砸场子的嫌疑。 对， 哇， 是的， 这小姐姐太厉害了。 嗯。 所以啊，这个上半段的节目呢，我们先给大家简单的演唱了一首歌曲的 story， 一首这个爵士风格的音乐啊。下半段呢还会有三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还是要来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收看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啊，来看一看今天520非常可爱而且唱歌还特别好听的小姐姐们。 如果你要是被小姐姐的声音所迷倒了，也欢迎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留言互动啊，下半场还有更多精彩的歌曲和更多的内容等着你们。 哎，没错啊，那么在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的精彩继续，各位不要走开哦，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 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1, 2, 3, 4,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月月，继续跟大家安利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嘛，所以说如果您要是在开车的时候哈，就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也就是 FM98.2AM927 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如果要是各位现在在晚上没有出去约会的话，也可以一起跟我们用视频的方式来互动一下哈，比如说 没有出去约会的人， 对啊对啊，因为今天这个节目 很可怜、 今天的时间很并不啊，我们一起来共同度过这样的一个节日。 哎、对对对，没有出去约会的人，大家可以打开手机，还有我们非常可爱的小姐姐，还有我们挑战新歌声来陪伴着各位嘛。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点击关注之后呢，左下角有我们的直播间链接，直接就可以跳转进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当然了，还有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 活力。982 同样也可以找到我们，一起来 happy 了。 对啊，真的今天推荐各位打开手机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节目，因为今天来到的嘉宾啊真的非常的酷。 嗯， 对，而且刚刚我们私下里聊天的时候，刚刚上半段不是说到去 live house 驻唱演出嘛，然后他说出了那些 都去哪些 live house， 都去哪些 live house。 我最开始以为的应该只是那些，毕竟还是学生嘛，就是学校周边的一些 小 酒吧 呀， 对对对， 咖啡， 毕竟那些小酒吧里面也会有好多非常厉害的歌手啊乐队出现，就是流动的嘛， 可能就是学生范儿强一点的。 对， 结果没想到， 结果没想到答案，哇，这北京的各大 live house 基本都住变了，我跟你讲， 是的，非常厉害。 哎呀，没准啊，您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就是您当时哪天晚上喝多了，在台上看到那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小姐姐，特别厉害 的 那位。 是的，是的。 OK， 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啊，都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同学啊，同时呢也是参加首师歌者比赛的选手。第一位是我们的活力经纪人王天怡，欢迎天怡。 Hello， 大家晚上好。 哇，还是这个声音好甜， 好好听。 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我们今天的首师歌者王唯一，欢迎唯一。 大家好，我是王唯一。 好家伙， 很霸气，依然还是他们两个。 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你们两个在私下里吃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就会不会很，就是会不会一边是很火热，一边是很冰冷，冰与火之歌会不会？ 还好吧，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话多，一个人话少，可能就互补一点吧。 哦，就平时话也挺多的。 对， 明白了。就是正好他们两个是互补型的，之前有很多组合他们是那种就是比较相同 比较相似的，然后 就选择，对对对，是的是的，他们两个应该就是互相都可以融合到一起而且很舒服的那种组合。 对，真的就在我这个角度看完全就是这边是一团烈火，然后那边是一大块冰山 啊，是吗？ 冰与火之歌的感觉。 冰与火之歌。 刚上半段呢演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爵士乐啊、The Story， 接下来也是有一首非常好听的英文歌啊等待着各位。唯一准备好了吗？ 好的。 准备好了。 火星哥 啊、这首歌曲叫做 When I Was Your Man 啊，也是在520这一天 When I Was Your Man， 来自于我们的王唯一，送给各位 来听。 Live House 的现场真的特别好啊。 对，我们好享受这段音乐。 要不是直播间不能带水进来，我就开两瓶酒了，我跟你讲。 真的哈，我们的线上也有朋友来送礼物了，然后铁板真菌大人说、啊，唯一棒棒的哈，同时还送出了很多只泰迪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打 call 哈，真的很棒。 对，没错。刚这首歌曲原唱来自于火星哥 When I Was Your Man， 刚刚演唱的呢是我们的首诗歌者啊王维一。对，真的啊，好多风格都可以驾驭得了哎。 是的。 不管是爵士乐还是流行音乐，我其实特别想听听唯一唱的摇滚。 我也是，我刚刚还想说这点。 真的，我特别好奇一个私下里或者说平时生活当中冷若冰霜的奇女子在舞台上演出那种特别躁动的摇滚乐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而且我特别好奇的一点哈，因为唯一是可以驾驭各种风格的，那平时你觉得哪种是最符合你的 style 的？ 想一想，没有，都是 都可以。 我就是那么百变吗？ 就流行爵士， 流行爵士 是 R&B 比较多， 流行爵士 R&B。 对，因为其实我的嗓音不太适合唱摇滚， 但是你还是选择有的时候会去唱摇滚。 对，有的时候，对，很喜欢摇滚，是真的。 哇，哎，那天怡在私下里的时候面对学姐，她给你的一种感觉的话，就是在音乐风格上的话，你会用哪种音乐风格去形容自己的学姐？ 音乐风格我倒不敢说，因为我也不是很专业，但是我觉得学姐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稳。 稳。 对，因为我之前也去年的时候也做过经纪人嘛，然后也听过很多我们首诗歌者这样的 就抖 风格的演唱。对，就是有时候你可能感觉，但是我有也不是说人家这个实力怎么样啊，但是 没事，应该没有在听，应该没有在听。 对对对，我的歌手们，我就是觉得真的好稳，就是只要一开口，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学姐是一个特别有底气、特别有实力的。 谢谢。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就是经历很多，然后同时呢就是他的整个人的气质，包括他的可能性格方面就带着这种稳劲儿，然后所以在音乐当中表现出来的也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因为你之前可能会经常坐下来画画，可能也塑造了这种稳的感觉。 对，真的画画特别磨人性的。 对对对 对对对。 哎，那唯一之前是画什么画了？ 其实之前就是考前的那些东西， 考前的 什么素描啊、色彩啊、速写、哦，对，上了大学之后就是干设计了嘛，就很少画画了。其实已经， 哎，但我那些学设计的朋友们每天都在画那些鞋呀、车呀、衣服呀、乱七八糟那些东西，然后我每天就说：“你这是要去干嘛呀？”他说：“当设计师呀。”我说：“设计师都画拖拉机的吗？” 写意派。 对，但是画得很厉害啊，这不得不佩服。 对对对。 那唯一在画画的过程当中，就是会不会就是想到会用哪种音乐风格来形容自己的画作？ 摇滚吧。 摇滚还是摇滚。 我今天真的很后悔没有让唯一在现场就是边唱歌。 我也很后悔之前没有了解到他是一个会唱摇滚的人。 是的， 我也很好奇了，还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摇滚风格的这 个 画作。对，回去我们可以商量看一下。 是的。 哎，那天一在就是学校里面看过学姐画画吗？ 没有看过学姐画画，所以刚才我听到才觉得摇滚风格画作真的很让我惊讶。 回头看一看，没准是印象派呢。就是边听着那种摇滚乐然后泼两盆油漆上去，完成了特别棒的一幅画作。 哇哦， 豪放派。 我觉得今天唯一真的有点收哈，并没有展现出那种特别 霸气的感觉，没有展现出来那种特别嗨的感觉。 对， 对。 那接下来我们聊点比较嗨的话题吧。这个表白呢咱们先一会儿再来啊，这坑先给你挖出来啊。之前是在各大 live house， 刚刚也跟大家说了，比如说北京的愚公移山还有 猫， 对猫，对这些比较大的 live house， 这个唯一都在里面做过歌手，做过驻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厉害了啊。因为我们之前也采访过好多，就是在这种有好多的乐队是以在 你比如说愚公移山，我在那儿做过演出，我是以这个为荣的， 嗯， 就会很厉害的这种做摇滚的乐队， 嗯， 那唯一在做这个 live house 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特别好玩的经历？毕竟现在还是属于一个学生的身份嘛， 嗯， 就是一个学生兼歌手的身份在 live house 里面演出，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经历？ 嗯， 就是或者说那种躁动的现场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的有的，因为我成都那边，哦，我家在成都嘛，我成都那边， 哦， 成都 那 边那 更多了， 有很多 rapper， 嗯， 对吧，哦？对，然后我在那边有一个自己的乐队，然后是走的是那种 jazz hip hop 的那种风格， 哇，哦， 然后所以我们在巡演的时候，演到北京站就是去的那个 school，然后。那个场子其实是很燥的一个场子，然后呢，当天就是人特别特别多，然后里面又很小， 嗯， 我们乐队呢人也挺多的，站在上面，然后就是我们前面那个 rapper 吧，他就老要掉下去，就那样，就而他又很高，反正当时的那个整个场面就是挺混乱的， 嗯， 但是呢，整场演下来的那个效果非常非常好，就是因为整个场子全部都嗨起来了， 嗯， 然后他到最后就。到人群里面去说，然后我就在台上坐着开始唱了，就已经很随便了。对，我觉得那个印象蛮深的。对， 哇哦，好酷啊！ 这是自己乐队里边 rapper 的一个经历。那对于你作为主唱来说，有没有什么就比较嗨的那种经历？大家在下边啊，喂喂，这比较傻哈。 其实出去演出的时候，我多数情况下， 都是这样的。 差就是都是 差不多，哎，对，话说出来了， 还是说出来了，很棒，很嗨， 好多坑啊，天哪，就多数情况是伴唱和声这种比较多，然后自己的话，我觉得还是出去比赛吧，学校比赛啊，或者什么唱歌歌手大赛那种，会比较嗨，就台下的一些自己的 迷弟迷妹们， 对对。就听到他们尖叫， 学姐啊，当时的天仪就是里其中的一个。哎，那是在学校期间参加过好多好多的这种歌手大赛吗？ 对，我觉得是，我感觉就是一路比过来的， 一路比过来的。 对，因为也没有把心思放在自己的专业上， 自己的专业画画上，这离自己的专业跑的稍有点远啊。基本上都是会去参加一些美术的比赛啊，或者说去参加一些画展什么之类的。但是你这个作为歌手，那之后会有想继续从事歌手的想法，或者是说我还是想继续坚持我做设计师的梦？ 我没有做设计师的梦，我就想做个歌手吧，也许。 而且我知道 还是想做个歌手。 嗯。唯一是一个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对，好像你是之前首先是关于美术哈，关于自己之前的专业会有一定的这个考量， 对， 然后现在关于音乐也是，就是之前在很多 live house 去做， 对， 然后现在好像可能更收一些了，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年纪太小了，就自己不太懂事儿嘛，感觉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去太多的去考究自己的实力啊什么的，就是觉得开心就好了，但是你就是随着年纪慢慢增大，然后就会开始想要开始去思考一下自己跟自己喜欢的事物的关系，对，然后要怎么处理这个关系，然后要怎么样才能把生活过得更精彩，对， 把生活过得更精彩，当然还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啊， 对对对。 所以呢，之后是有当歌手的打算，是做那种专业的歌手，还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巡演那种的？ 因为其实我一直就是歌手吧，可以这么说。 那就是说，还是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继续自己这种带着乐队全国各地演出这样的生活。 也许是的，我觉得这个跟我平时的生活应该是不冲突的，对，我希望不冲突。 哦，看得出来他很享受， 对，很享受，很有那种冲劲儿， 对， 但一般的，如果要是说女孩子的话，还是比较喜欢安稳一点的，但是我在唯一身上看到的满满都是那种冲冲冲， 对对对。毕竟是在追梦嘛，哈， 对 对， 要不来一首《追梦赤子心》吧？ 来不了那个， 那也算是一种半摇滚吧？ 对对对，算是。 不过没关系啊，那首不行，我们还有更好听的。 哎，没错啊，接下来的两首歌，这，哎呀，虽然不是我特别想听到唯一演唱的那种风格， okay, 对 对，但是这两首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歌曲，更能表现出一个人从这个从学生时代到慢慢长大到慢慢进入社会的这种整个的。可以说是感情上面的一种经历，或者说情感更丰富了， 情感脉络哈。 哎，没错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惠妹啊，原唱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啊，来自于我们的首诗歌者王维一，一起来听这首歌曲，非常好听，送给各位。 来听。 谢。 哇，好棒的感觉。 嗯，转音特别的舒服，特别好听。 对， 嗯， 这首歌我可以抱你吗，来自于我们今天的首诗歌者王维一。我看到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已经有2.9万的热度了耶。 嗯， 我看大家都很喜欢你的歌声啊。 是的，谢谢大家。 哎，这种百变的风格很 诱人。 对，很诱人。我的天，还好我没有接着你的话茬接着往下说，要不这个词从我嘴里说出来很奇怪。 主要是为什么？主要是我现在还在念念不忘那个摇滚呢。 嗯， 对，是真的很希望之后还可以再 那等下次再找过来，然后带着自己的乐队来台里做一次摇滚节目的。 对啊，来个专场。嗯， 可以。 对啊，那个天一啊，天一啊，对， 对， 天一作为活力经纪人，之前也是参加过咱们这个首诗歌者的比赛，然后唯一呢，也是作为第一次参加首诗歌者比赛的选手啊， 嗯， 两个人对于这次的比赛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就是天一先说吧，因为之前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比赛。 我觉得从综合实力来说，我是非常相信唯一的实力的。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就是他的声音是属于风格非常百变的。 嗯，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占一个很大的优势。 对 对，然后我觉得从专业上面我们就赢了。 从专业上面赢了。 自信。嗯， 对。那唯一呢？ 啊， 就是对于这次的比赛，从整个的海选啊，到拍摄呀，啊，到后来的校园电台，嗯，然后再到北京电台，再到之后的一些晚会的录制，嗯，就是对整个的流程。 我觉得这个比赛首先它办的就它的想法就很用心， 嗯， 就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说给选手你上去唱几首歌，然后打分完了完事儿了， 嗯，就 不 像普通的校园歌手大赛， 对，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全套的那种。服务，我在讲什么？就很一条， 我们就当他就是全套的服务。 对，啊， 就不要再越描越黑。 对， 往下说。 很考验选手的综合实力。 嗯， 对，他就是看你全，就是对，看你的综合实力。不讲了，不讲了。 就说这个比赛跟歌手们跟天一跟威一一样哈，依然都是很专业的啊，比赛方。 威一现在说的，我现在满头大汗。我跟你讲，我生怕他说出点其他的东西来。 主办方也很专业。也很用心，所以也是更期待了，嗯， 对，没错啊，真的，比赛的时间是在6月8号，对吧？ 对对对，我们到时候会跟优酷网有一个《这就是对唱》一个网综，我们会有合作。 还真的是啊，我的天， 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嗯， 当时在第一期节目的时候，他们台长来这儿，他说跟优酷有合作，嗯，我说难道要做一期《这就是大学生》？ 哇， 你看之前他有做过这就是铁甲，这就是街舞，嗯，然后 对对对，这就是对唱， 这就是系列啊，这就是系列，我说要难道要做个这就是大学生，然后要做一个这就是对唱，哇， 可以可以。所以如果要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取得了好的成绩，是可以参加那个优酷的比赛的，是吗？ 是的，是这样。 哇， 哇，也非常期待唯一啊，当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出和表现啊，嗯，也祝唯一能在这个首诗歌者的比赛当中能取得自己的好成绩。 谢谢，嗯， 非常棒。嗯，看时间，现在来到了20:57啊，我们的节目基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虽然今天唯一没有演唱我非常想听的摇滚乐，但是三首歌曲送给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哦。 嗯，非常棒，而且展示了不一样的唯一，当然天一也是啊，也是非常棒的。 嗯，对，非常感谢两位首师大的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一直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嗯，今天是5月20号。好，大胆的向自己心爱的人去表白，自己的父母、自己的老师、同学啊，自己的另外一半，当然是自己的另外一半，应该每天都在表白吧？ 啊，那是，哎呀，你秀， 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有说啊，就自己的另外一半啊，或者是自己暗恋的对象，大家都可以在这一天5月20号大胆的说出那三个字啊。好了，这三个字送给各位。 嗯，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是大佐， 我是玉月， 咱明儿见，拜拜， 明天见了，拜拜。